九八八制作。公寓的秘密，编剧曾毅恒，第十集。 呼吸中的养分，带有憎恨，威逼这么过分，我却忍不忿，别再试上来接近。早走失的信任，那次质问，口中所讲责任，从来没上心，想掌掴你后换来兴奋。没法抑压心里想说请你赶快点死，用我一切可怕丑恶方法看你筋竭力疲，如何摧毁你然后忘记。我给你的痛如此失控，这伤势谁敢触碰，每一次也出手竟这样重，给我的爱是否应用，还换来大声指控，撕开皮肉心肝双手献奉，有种爱只会跌倒失重，跌伤了才懂得痛，痛得你情感反复爱被操控，可惜到最后才懂，你已伤得太重。 阿头，上头收到投诉话你滥用私刑，令到张若坤心脏病发致死，而家要停你职调查。 我都预咗噶啦，咪当放假咯。 你当时点解咁冲动嘅？ 梁伟全单案一直都查唔出真相，本来好似有啲眉目噶啦，结果又断晒线，搞到我好烦，所以我一捉到张若坤就失晒方寸。 不过你咁逼张若坤，佢都唔认。是不是真的不是他做的呢？ 我都在想这个问题，但是很多证据都显示他真的跟这宗案有关。 我都觉得是，单单他那晚又找过 Rebecca 就有很大的嫌疑。 不过我现在开始查一个人，分分钟可能会推翻我们之前的推测。 你查着谁？ 叶思婷。 梁慧全老婆？你怀疑是他做的？ 我觉得佢真系有啲古怪，你睇呢张相， 有咩唔妥啊？ 你睇下佢条手链，同 Rebecca 戴住嗰条系一模一样噶。 啊，系，又会咁啱嘅？ 我怀疑唔系咁啱 ，Rebecca 嗰条手链根本就系叶思婷嘅。 吓？佢条手链点会去咗 Rebecca 度噶？ 你记唔记得 Mandy 讲过 ？Rebecca 条手链系执翻嚟嘅。 哦，即系话 Rebecca 执到之前。条手链已经有梁慧全的血迹，换言之，叶思婷在杀梁慧全的时候不觉意留下血迹在条手链上。 我是这样假设，但现在我们什么证据都没有，所以我一阵就会去见琴医问下他关于叶思婷的事。 啊，阿头，你要不要我帮你问他啊？你现在停了职了， 你不说就行了。 不过你不要这么张扬，小心点啊。 我知道怎么做了。 老 Sir， 你约我出嚟有咩事啊？ 琴姨啊，有啲嘢我唔系好方便喺你屋企问你，所以先约你出嚟，希望你唔好介意。 究竟咩事啫？ 我想问下你关于叶思婷呢个人。 思婷，你想知佢啲咩啊？ 我想知佢老公死咗嗰排，佢嘅情况系点噶？ 佢咪好伤心咯，伤心到每晚都失眠，咁有时三更半夜会喺后楼梯嗰度行嚟行去咯。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他好像说这样走来走去呢，就会令自己攰啲，容易睡啲。不过呢，自从他在楼梯口撞到 Rebecca 之后就没再走了。 他撞到 Rebecca？ 好像说 Rebecca 喝醉酒睡在楼梯口，思婷走过撞到他了。 那你知不知道叶思婷和 Rebecca 的交情是怎样？ 他们啊都算不错啦，思婷都有去过 Rebecca 的发型屋那里帮衬她的。啊，还有啊，有一次本来思婷想搬走的，还送了一些家私给 Rebecca 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不搬咯。 佢有送过家私俾 Rebecca。 嗯，我记得嗰日思婷执紧嘢，咁 Rebecca 就去屋企倾偈啦。佢见到思婷要调一张凳，咪叫思婷冇调，送俾佢咯。唉，呢、這个嘢啊，成日好贪小便宜噶。 你睇下系咪呢张凳？ 睇过，啊，好似系、哦。诶，点解你有呢张凳嘅相嘅？ 暂时唔话得俾你知。 哇，咁神秘啊！诶，其实到底你问呢啲嘢做咩啫？ 警方查案搜集资料啫。 哦， 系咧。你头先讲叶思婷曾经谂过搬走，但系后来有冇搬到？知唔知点解？ 佢净系话唔想逃避，要勇敢面对，所以咪留低咯。啊，柳 Sir 啊，你坦白话我知啦，思婷系咪犯咗咩事啊？吓，佢而家同我个仔俊贤拍紧拖噶，如果佢有咩问题，我个仔会唔会被牵连噶？ 应该唔会嘅。不过你个仔最近身体好差，佢到底咩病？ 哎呀，我都唔知佢咩病啊，成日攰赖赖，冇嚟精神。唉，我之前呢以为佢撞邪，仲请埋法师帮佢作法。嗰、那个法师话啊，佢真系撞到污糟嘢噶。点知佢同思婷就话我迷信、啊，而家仲搬去同思婷住添。唉，激死我啊！ 我觉得而家最好叫俊源搬翻去屋企。 吓、啊，你觉得思婷会害俊源啊？ 我唔知点同你讲。总之而家最好即刻接佢翻你屋企住，再找个医生帮佢详细 check 下佢究竟有咩病。 哦。 八制作公寓的秘密。 医生，我男朋友点啊？ 对唔住，我哋尽晒力，入去见佢最后一面啦。 照顾啊， 俊源，俊源， 仔仔，你做乜嘢啊？俊源啊，俊源佢 走咗， 冇理由嘅，冇理由，佢无端端走咗嘅，真醒下，醒啊，仔，你冇氹得人吗？仔啊，你醒啊！ 点解俊源会突然间？ 佢头先话好辛苦透气，我咪送佢嚟医院咯。点知之后佢就…… 佢究竟咩病？ 医生话佢中毒而死。 佢点解中毒啊？中咩毒？ 我唔知啊。 叶思婷，日日都嚟害死我个仔嘅，我叫你唔好同佢一齐。你系都唔听，而家你害死佢啦，你害我啦！ 我唔知道会咁噶，我真系好爱佢，我点会害死佢啊？ 佢系你害噶，佢系你害噶，我已经话佢撞车，要暂时避开你，你系都唔听，你仲要佢住喺你嗰度，啊！你赔翻个仔俾我。 Thank you. 星空公寓真的很恐怖，现在又死多个人啊。 陈俊元的死好有可疑。 为什么这么说呢？医生说他是服食过量的药物致死的。 我怀疑有人要特登杀他。 他得罪人呢？ 是叶思婷。 不是吧？叶思婷为什么要杀他啊？ 可能陈俊元知道了叶思婷杀死他老公，所以就杀人灭口。 这个女人竟然这么狠毒，看不出啊。 现在我很肯定的一件事就是Rebecca 的手链和张凳都是属于叶思婷，所以她一定是杀死她老公的真正凶手。 那我们马上拉她。 我现在停职，不可以拉她。这件事交给你。 嗯，没问题，一切交给我。 俊元，对不住，我都不想这样做的，因为只有死人才可以永远守住秘密。你不要怪我，要怪就怪你自己的变态行为，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你安息吧。 小姐，我是城东区沙展高志发，你涉嫌谋杀梁慧全先生，而家唔系事必要你讲，但系你所讲嘅一切将会成为呈堂证供，麻烦你跟我哋翻警局落口供。叶思婷小姐，呢张凳系咪你噶？ 唔系、啊，点解你会讲系我嘅？ 根据梁素琴女士话，你曾经将呢张凳送咗俾 Rebecca， 系咪有咁嘅事？ 梗系唔系啦！ 梁素琴话你亲手送咗俾 Rebecca 噶，你仲想抵赖？ 呢张凳根本就唔系我嘅，我都唔知点解佢会咁讲。 咁呢条手链呢？我哋喺你嘅社交网站睇到你戴住一条一模一样嘅手链。 嗯，我系有条同款嘅手链，但系唔见咗好耐噶啦。你讲呢条系我嘅，点会系我噶？ 你唔好扮嘢啊！这条手链是你跌了在星空公寓的楼梯之后被 Rebecca 执到。 不可能，条手链在我搬离星空公寓之前已经不见了。 你不要再讲大话，你根本就是带着这条手链用这张凳打死你老公梁慧全，所以手链和张凳都有梁慧全的血迹。 你说我杀了我老公？喂，你没有证据你不要乱屈我，我可以告你诽谤的。 还有陈俊元为什么会中毒身亡？ 医生都讲过啦，佢系服食过量嘅药物，导致破坏佢呼吸系统，佢先会死噶嘛。 就 系、 是、你俾佢食过量嘅药物，置佢于死地嘅系嘛？ 我警告你唔好再砌我山猪肉、啊。我系根据医生嘅指示俾药佢食，而且医生已经证实咗医院俾嘅药系唔会破坏佢嘅呼吸系统噶，真正破坏嘅系另外一种药，而且嗰种药我完全都唔知佢有食嘅。 你都好叻啊！我哋喺你屋企完全揾唔到呢种药，你应该全部都销毁晒啦。 我同你讲，我一定会告你诽谤，你等收我律师信。 你唔好咁得戚，我哋一定会揾到证据坐得你入噶。 睇下点。 叶思婷，我知道很多事都是你做的，你走不掉。 柳 Sir， 你有证据就告我咯。不过听说你已经被警方停了职了，你没资格拉我。 我停了职啫，我成天人都还在这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 好，那你们加油了。 人在做天在看，你一定有报应。 咁就放长双眼，睇下点咯。喂，你系边个？你到底系边个？ 喂喂，点会咁噶？ 九八八制作《公寓的秘密》。 琴姨，你同我哋讲一讲呢张凳系咪原本属于叶思婷嘅？ 我唔知道。 你怎会不知道、啊、你之前不是跟柳 Sir 讲过的吗？你现在再讲多次就可以。 我有讲过吗？我不记得。 不是呢， 你怎会不记得啊？你再想想。 我只知道我儿子死了。他这么年轻就死了。要我白头人送黑头人。 琴姨啊，人死不能复生，你都唔好咁伤心啦，吓、啊！ 佢只话三十几岁咁就走咗，我点会唔伤心啊？系叶思婷，系叶思婷害死佢嘅。 我哋警方都怀疑叶思婷好有嫌疑，所以要你出嚟指证佢啊！ 叶思婷同我仔一齐，竟扭咗佢老公嘅鬼魂，所以老公就要攞我仔嘅命。最衰都系叶思婷，最衰都系佢。你哋快啲拉佢，拉佢啊！ 真的不適宜老公， 就是咯。他一直说叶思婷的老公的鬼魂整死他的仔，他讲埋呢啲咁嘅嘢，我哋点落保、啊？ 最衰我当时问他的时候冇录低佢讲嘅嘢， 又都唔得啦。你当时停咗职噶，上头系唔会理嗰份口供噶。 冇理由我哋明知系叶思婷做嘅，都拉唔到佢噶。 阿头啊，不如我哋揾人跟一跟叶思婷，睇下佢会唔会露出咩破绽啊？ 好。叶思婷呢个人唔简单，小心行事。 嗯。 可以减啲啊！我真系冇咁多钱啊！好，你唔好乱嚟，我无论点都筹够钱俾你。我希望你讲厚字，收到钱就永远消失。点解个天要咁对我？点解全部人都要逼死我？我只不过是想过返啲平凡嘅日子啫。点解咁都唔俾机会我啊？个天系都要玩死我嘛。好，我就奉陪到底，同你玩过。我睇下系你哋犀利定我命硬。我叶思婷系唔会输噶，最后嘅胜利一定系我。 你们不用旨意赢到我，不用旨意。 跟踪叶思婷，发现佢去过几间银行，攞咗好多现金，仲有佢仲去借咗大耳窿。 佢一时之间要咁多钱嚟做咩咧？ 目前未查到， 尽快查佢，一定有古怪。 嗯，我哋会一直跟住佢，再联络。 佢需要咁多钱嚟做咩咧？唔通走佬？我走佬都唔需要借大耳窿噶。佢可能系俾人威胁，需要一笔暗口费。 喂，我到咗，钱准备好晒，你喺边度？青色的垃圾桶，哦，看到了，等包钱来。好，搞定。我希望你收了钱就 delete 了条片，你不要玩嘢。喂喂，你咩事啊？你做咩咁嘈噶？喂，吓，嗰度发生车祸，行过去睇下。喂，你点啊？你会唔会系试下打俾佢先？真系佢，攞咗佢手机先。 先讲叶思婷攞住袋嘢出咗去，佢而家究竟喺边？ 头先跟住佢嘅时候好塞车，我哋跟甩咗。 有冇搞错啊？咁重要嘅时候都会跟甩嘅？ 佢竟然被车撞死！ 佢被车撞死啊！连个天都～我啊， 勒索我啊，抵你死！ 而家再冇人知道我嘅秘密啦，我又赢咗啦！ 的秘密第十集，导演郑美英，配音曾心怡，刘文辉、曾凡永饰演，法仔温家伦饰演，叶思婷、叶如君饰演，琴依、沈桂常饰演，陈俊源、杨万里饰演。下一集完结篇约定你。